专辑《线上影展》艺术实验二部曲《水仙花之死》《南海中洲》。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平常他照顾你，现在换你照顾他。Dyson 吹风机年度新色，全套红限量热卖中，智慧温控，头发水润有光泽，强劲风速，吹法更快，更多时间陪家人。现在就快到全国电子体验，享受独家优惠。Dyson， 我是王佑欣 ，U4Star 聊天室找我去聊天，好，所以我找来我妈妈陪我聊天。本周六晚上6点，锁定 U4Star 聊天室上线喽。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DF。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目前全美122万多人确诊。美军入伍事务司令部一份备忘录显示，如果有新冠肺炎确诊病史，终身禁止进入美军服役。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麦克斯威尔证实备忘录是真的，但拒绝解释详细原因。新闻周刊分析，这项禁令可能源自新冠肺炎研究有限，因为病毒对肺部和身体其他部位持久性伤害的资讯还不明确，而且病毒会不会在康复者重新复发，以及先前感染的人是否对病毒更具免疫力或更容易再感染病毒，这些问题都有待厘清。南韩境内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南韩最大的航空公司大韩航空今天表示，6月1号重新开放19条国际航线，包括华盛顿特区、西雅图、温哥华、多伦多、法兰克福、新加坡、北京和吉隆坡等。大韩航空表示，重新开放19条航线是为了应对各国松绑入境限制后的旅行需求做准备。疫情影响，大韩航空20000名员工70%从今天开始有薪休假6个月。大韩航空也出售非核心资产，确保运营成本。新冠肺炎疫情趋缓，交通部内部正在规划分阶段解除公共运输系统管制，将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停止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包含取消台铁长途列车不售站票、移除社交距离、取消座椅设置社交距离、降低消毒频率等等。第二阶段是解除强制乘客戴口罩、取消车内禁止饮食、强制乘客量体温及禁止体温过高乘客搭车规定，以及恢复贩售列车内商品。第三阶段是清消作业回归各业者自行管理方式办理，解除国内交通防疫措施。第四阶段是等国际疫情缓和后再调整国际间交通措施。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修法，其中包括汽车装载货物所载的物品掉落脱落时都可以开罚，而且金额增加1倍到1.8万元。在黄线临时停车接送7岁以下儿童时，临时停车时间不受3分钟限制。违反处罚条例罚单原本超过3个月不得举发，这次修正为超过2个月不得举发，都将提报院会讨论。对于民众党提出增设可暂时停车30秒的红虚线，因为立委意见众多，决定另外择期再审查。 国内两大石化公司和半导体公司大厂纷纷遭到骇客攻击，有国安官员表示，攻击来源包括俄罗斯与中国大陆，不排除是针对520总统蔡英文就职典礼前的测试性攻击。不过，国安局长邱国正今天表示，骇客攻击在网络上经常看到，他认为520前没什么特别。因为疫情的缘故，许多人改为实施居家办公或隔离，受到攻击的机会当然更大，案件也就增加。邱国正表示，骇客来源不太容易找，但我们知道也有境外的，是否得到国内势力的支持，则要陆续追查，检调单位已经介入。台北股市今天震荡走高，收盘上涨67点，来到10842点，成交金额1665亿元。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3点，来到1962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0.54点，来到192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7点，来到287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点，成为1087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3点，来到23963点。新加坡今天假日休市一天。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中午前后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近山区或河谷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也亮出温度可能达到36度的黄色灯号。今天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马祖及金门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北部27到29度，中部南部31到33度，东部26到28度。以上新闻李佩斌编辑播报。 嗨，我是郭富城。演出过各种人生，人生最美滋味就在有苦有甘。这跟老先生人生经一样，坚持整只人生熬煮，一口品味80年的传承。我是郭富城，这首是人生，这首是老先生。80年老店，老先生。 啊！我翘脚翘到下盘歪斜、高低肩，怎么办？ 快找脊椎保健达人郑云龙啊！ 让你轻松挺出健康的 style， 就靠 style 日本新形态塑形护脊椅，欢迎到各大通路试坐体验。 恒隆行百货专柜母亲节特惠2850折。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韦礼安。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Happy la la la Happy la la la 두드린 꿈을 까 그댄 내 귓가에 달콤하게 Tell me baby baby 손꼽아왔던 밤 널 상상할 때마다 아무도 모르게 미소를 짓고 내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来到快乐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来到星期四，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今天一开始呢，希望如果你有余力的话，也可以让长辈们 happy 一下。今年呢，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然后他们这一次想要一口气一份公益做两个爱心，因为这个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啊，都会送粽子关怀，就是台湾的弱势长辈。那今年呢，除了想继续关怀弱势长辈之外，也想要跟台湾视障协会来合作，所以呢，他们现在在募款，因为今年防疫嘛，可能大家你知道。大家可能自己叽哩叽哩这样子，如果你有余力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照顾老大人。就他们现在募款，那募款到的金额呢，他们会去购买，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视障协会的爱幸福庇护工坊的手工皂。就募款的金额跟视障协会的买手工皂之后呢，再把这个手工皂送给弱势老人，当作今年的端午节礼物。所以就是一个爱心可以同时帮忙两个单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爱幸福的庇护工厂，或者是搜寻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新闻咯。 记得你的话，但누구의말다르고자 听到的歌曲就是昨天最新发布的 IU 的新歌，叫做 Eight。怎么样？举手的广播女神有什么事，请说。 你想成为李佩旭吗？ 怎么了？怎么了？ 你想成为肌肉男吗？ 啊哈！ 我今天带个礼物来送给你。 什么东西？ 让你坐着就可以成为肌肉男。 坐着可以成为肌肉男？什么东西？ 肌肉贴片。 对火暗放，痛没看光。 这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吗？ 它就是呢，你可以贴在你看那个封面那些猛男哦，他们有贴在腹肌、手臂想锻炼的卡层上面，好像也都可以粘。粘了之后呢，再把那个遥控器装上去， 哦， 还会不停的 震动、震动、震动、震动。哈哈哈哈哈！啊，笑死，笑死！这东西哪来的、啊？不会你昨天三国是赢到的奖品吧？是吗？ 搞不好 怎样 ？C 罗的肌肉是用这个练的。 哦，我是觉得是 highly impossible。 那我们要先偷两颗电池。等一下，等一下，你刚刚是想偷滑鼠里面的电池吗？你刚那个眼神， 这样也被你看出来？ 你是想偷我们控制电脑滑鼠的？ 这样也被你看出来？ 对， 试用一下嘛。 肌肉比播放更重要。 对啊。

听到这首歌曲呢，一直在唱 low low low low low， 其实也是一个表情符号啊，在网络上很常用的 L O L。今天呢，星期四，今天呢是5月7号，这个礼拜呢也是母亲节、妈妈周，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哟。 So perfect 보이는 대로 대충 짚어거지 그런 모습 빠져 know how to work it 너도 알잖아 you're worth it Find your light don't ever hide your light 너의 걸 더 세게 가져봐 어느샌가 보기 완벽한 너의 빛에 모든 것을 감쌀 거야 Find your light don't ever hide your light 너의 걸 더 세게 가져봐 어느샌가 보기 완벽한 너의 빛에 모든 것을 감쌀 거야 原本呢吴玛丽因为昨天非常非常辛苦的很艰难的通告行程，一早从早玩到晚的综艺三国志，再加上晚上傍晚的虾皮直播，非常非常疲惫。回到家以后呢，早早入睡，所谓的早对他来说就是12点，12点入睡呢就足足的睡了12个小时， 醒来还是12点，还是12点，我根本没睡着吗？ AM 变 PM 哦。然后他一来就一直在叫说好累好累好累哦好累，像睡着了， 睡太多了。 没有，他说没有办法，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开机。没有，一下就开了，已经开机， 因为我现在已经满脑子幻想 什么理事长要讲什么， 你成为一个猛男的画面那一台我迫不及待想要看你使用 你现在就开机开得很好，所以睡眠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要跟大家说说看、yeah! 对啊， 你昨晚睡得好吗？ 很差很差，气到睡不着，我气 气气气气 有人问呢，请问哪里可以看到玛丽的虾皮直播呢？ 虾皮直播呢，就只有在虾皮的平台，所以你只能下载虾皮购物的 app， 然后它其实上面有通知，虾皮直播有好多好多在直播的。然后我们是虾皮娱乐线，是在每个星期三的晚上7点钟。那如果你错过的话，是之后我们会上传那个档案到虾皮的 YouTube 频道，然后也会剪精华版。我真的觉得虾皮的后制很厉害耶， 不断哦，是哦， 嗯，就很会做特效，字体也都很漂亮，都做得非常的好。 毕竟呢，在现在就是很多公司在裁员、或者是资遣纾困的时候。虾皮逆势茁壮当中，每个礼拜都招很多很多的新人进去。哇！Everybody, get ready. Richard, 理事长。进歌歌曲。 乐坛2020奥运抢先开幕，最强男声山姆史密斯联手铁肺天后戴米洛瓦特，流行乐坛不可能的任务，夺牌率100%金牌组合，空降全球 iTunes 冠军，请听环球山姆史密斯戴米洛瓦特全新单曲 I'm Ready。 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姜丽香医师。口罩 3.0 已经上路，只要携带健保卡前往四大超商，超商预购口罩只要透过五个步骤：选择方便取货的四大超商服务机台，点选防疫大作战，插入健保卡，填写口罩订购资讯，影印缴费单据后完成缴费，使用网站或健保署 APP 完成口罩预购，即可直接线上付款。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嘿、hey, 我是林心迪，自己的健康是给家人及自己最好的礼物。长颈有机褐藻糖浆是采用澳洲无污染纯净的海域，以冷水缓护萃取高达 90% 的硫酸基，珍贵又独特，拥有多国的有机认证，能及时补充人体每日必需的营养素，来电者可赠送健康福袋。0800801999 0800801999。 微微在18岁离开兰迪后，打了两份工，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一年后，微微打电话回来说：“主任，我有把自己照顾好，现在生活稳定了，有机会我也想回学校念书。兰迪现在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吗？”在我的心中，很感谢的是，谢谢你，真的有把自己照顾好。 我是张琪，欢迎加入兰迪儿童之家助养人专案03-490-1500。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IC 梦想家， 我是苏慧伦。 投下所 来到下午2:32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这边呢，飞碟联播网在 YouTube 我们直播的聊天室当中呢，已经有听众朋友们在预测了。预测什么呢？每一次呢，他们都非常喜欢预测这个 Richard 理事长的一举一动。今天呢，预测的是， 我是要想知道他穿什么衣服吧。欸， 是不是穿红色格子衬衫？ 怎么知道的？ 太厉害了吧！让我们掌声欢迎 Richard 理事长。 是，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还有我们飞碟的听众，大家午安，好久不见。 哎，没错，那因为呢，现在其实也是进入到五月份了，其实很多大学生、高中生期中考差不多在这个时候， 嗯， 那一样啊，就是期中考也是考试，就是烦嘛，就是希望这个成绩好。有时候呢，这个学生呢可能不急啊，是家长急，所以呢， 皇帝不急急死太监。 我们就是要请理事长来讲讲啊，到底呢这个108又有新的课纲嘛，就108年课纲啊，很多家长呢就很担心啊，所以我们请理事长来跟我们聊聊，包括像是到底要怎么样读书，到底要怎么样学习。然后呢，这个成绩才会好呢。 是，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到底怎么样赚钱，能够多赚一些，是不是？很多听众因为景气不好嘛，今年以来到现在为止啊，各种因素呢，很多很多听众哈，我发觉他们真的上班有的都只上一半的班了， 嗯， 哎，真的蛮可惜的哈。就是说在这种时候呢，啊，其实读书也好，赚钱也好，其实都有方法的哈。那最重要就是说，刚刚提到了我们孩子，你看这个学期现在5月6号了嘛，啊，哎，5月7号了啊，5月7号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 嗯， 好，那到7月上旬这学期结束，刚好剩一半啊，嗯哦。那孩子呢，你补习照补，但是成绩就是没变好， 嗯， 好，哦，所以我直接说了，因为就像我们台北最好的学校，男生就建国中学，女生就北一女中嘛， 是， 哦，还有中和 啊，对哦，是吗？ 我的学校， 你的学校是吗？学校啦，哦， 是是是啊，对啊，下一次我会再加上中和，OK， 好 ，OK， 那这个。你会发现这些成绩好的孩子啊，他们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读书， 嗯， 啊，然后呢花更多时间在干嘛呢？在那个参加各种校外的各种 玩社团， 对，玩社团啊。其实我们学员就有一位你们的听众啊，他之前呢他是北一女中的一队队长， 嗯， 你知道一队队长的条件很苛的，第一个成绩要班上最前面， 是， 第二个身高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高度， 嗯， 是不是啊 ？OK， 他有这些条件，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哪有时间读书啊？ 嗯， 是不是？ 是？他说没有问题啊。但是话讲回来，为什么那么多这些好学校的学生啊、哦，就是建中啊、北女中啊，还有综合 综合的、 的学生啊，都跑到我们这儿来啊、嗯？他们就是要学方法，好、嗯哦，用对的方法，其实考试很简单啊、嗯哦。我们就以这个读书的孩子来讲，就是文科、理科嘛、嗯，哦，还有加上。英文就外文啊、嗯哦，那文科呢？大家都知道，常常讲一句话说，数学不好可能是国文不好，对不对？因为文科不好的时候呢，你数学的题目你也搞不清楚， 题目看不懂， 对，跨博对，题目看不懂、嗯，所以你的数科不好。那文科呢？大家习惯用死记硬背，啊、嗯，死记硬背的话呢，真的你背不了多少，啊、嗯，因为。啊，就是说你用背的方式呢，其实我们脑的记忆容量大家用的很少，嗯，啊，是吧？一辈子用的很少，啊、嗯哦，但是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懂得方法，嗯，把读书当作是游戏，啊、嗯哦，这样的话就很好玩，啊、嗯，啊、哦，我常举例说，你说像我们看电影《铁达尼号》，嗯，看完一遍呢，你几年都忘不掉剧情，嗯，对不对？但如果我们当初看《铁达尼号》是只看电影剧本的话，嗯，我相信明天就忘掉了， 是， 今天背熟，明天就忘掉嘛，啊、哦，所以呢，文科不可以死背，那也不可以一小段的背，啊、哦嗯嗯嗯，像刚才我就听到我们主持人就提到。这个啊、像文科的清朝的历史好了啊、嗯哦、清朝历史光绪皇帝呢发生很多大事 是 啊1894年清朝日本的战争甲午战争、嗯、95年马关条约98年戊戌政变或是戊戌变法、嗯、啊1900年八国联军大家就是死记硬背的一大堆条文 数字背那个数字背、那个、 对好条文背的一大堆、嗯、好可是考试的时候可能考你这个多这几个数字都在光绪几年、嗯、好了这下一下要背一大堆但是你整理过之后呢你又发现呢光绪前面是同治皇帝、嗯、同治皇帝在1874年过世、嗯、你把所有1894、95、98、1900全部减掉1874就是光绪几年 只要你数学没问题、嗯、这就没问题 对那就是关键数字在1874、嗯、所以我才说读书也不能片段的在读、哦、要不断的回头去复习它、哦、然后呢就像我们在背英文单字啊很多人说怎么一直背都背不起来嗯、哦，因为你背完考完试就把它丢了、嗯、是不是你是不是背完的东西之后还要继续不断的应用就不会有问题、嗯哦、所以像其实像我们听众很多可能也是当父母的、哦嗯、我们当然都很期待孩子比自己强、啊嗯、对不对但是呢也是想尽办法让孩子去进步去补习可是问题是大家基本上都不是教育家、哦、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教孩子、哦嗯、所以呢只能不断让他补习、哦、那 我要跟大家强调像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易子而教 易子而教什么意思 自己的孩子要给别人去教、哦、对不对英文老师的 孩子换孩子去教、 哎、对、哎、换老师去教、嗯哎、就把孩子换给别人去 教, 人去教 对、 嗯、 所以为什么去找补习班嘛、嗯哦、就是说英文老师的孩子英文不见得很强 是 数学老师的孩子数学不是很强、嗯、对不对这是有原因的、嗯哦、所以像我们协会呢就有很多大学的教授啦还有台大医院荣总的这个医生呢他们陪着自己的孩子来学脑力开发、 哦、是啊 我强调的是陪着孩子来学习嗯、哦，为什么呢、哦、像我们台大医院就有一个权威的医师姓蔡你知道吗、嗯、他的儿子国中二年级然后就是不肯读书嗯，为什么叛逆期青春期 你越要我念我越不念 对我也不念是吧所以他就 很痛苦因为 当医生爸爸的呢他又是个权威你知道吗、嗯、他就很难过后来他就陪着孩子过来我还曾经跟他说你让孩子自己来就好了、嗯、他说我不陪他他一样不会认真来这里学习、嗯、所以你看哦所以我说父母呢真的用心的父母呢真的都蛮伟大的他除了自己很忙、哦、然后呢自己还开诊所然后呢还陪着利用假日、哦、因为当时我会注意到他他是跟我说我只有礼拜天能来哦、我说哎，为什么礼拜六有时候也有课啊、嗯嗯嗯、他说不行我礼拜六自己的诊所要上班、 哦、很忙啊 对吧、嗯、对但是他愿意拨时间给孩子你知道吗陪着孩子结果那个学期孩子全部都满分所有的科目全部 一个学期内 对三个月而已全部都满分就因为爸爸陪着他一起来学习、嗯、啊所以呢我说啊、这个我们当家长的哦千万不要孩子呢英文不好然后就逼他补英文数学不好就逼他补数学最重要是让他呢先学会他有兴趣的东西、嗯哦、就好像说有很多男孩子呢非常调皮、嗯、那在早期我们都觉得没希望了、哦啊、其实我有两个孩子嘛我女儿很乖很听话、啊、我儿子就是很叛逆、哦、 他很优秀啊多叛逆 他多叛逆啊我告诉你他是台中最难考的中学叫卫道中学的学生、嗯、他还曾经代表卫道中学参加奥林匹亚竞赛、嗯、多优秀啊、嗯、后来考大学考个私立学校、嗯、而且还蛮差的私立学校、嗯、他就不肯读书 他是故意的吗 他就是 是不肯，他觉得说我已经很厉害了，你知道吗？哦、那刚好呢，因为那个时间点啊、我刚好都是在国外比较多、嗯、哦、嗯，那当时大部分在美国啊、哦嗯、工作嘛，所以我比较忙。 哦、啊，你会打电话骂他？ 哦，孩子不能用骂的，真的，尤其是叛逆期的孩子，千万不要用骂的。嗯、你越骂，他就表面上接受，但是私底下他就是越反叛，嗯，是不是？好、哦，当然就是说也不能等孩子出错了，嗯，好、哦、像我儿子，我就曾经啊、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听那个音乐有没有、嗯嗯？那个 app 里面有音乐有没有？嗯、一首歌一块美金，嗯，我说好吧，这不错啦，对不对、嗯？我就把信用卡借他， 哎呦， 啊、对不对、啊？ 号码给他嘛，对不对？背后的号码、那个密码给他啦、后来有一次我收到十几万的账单，原来呢他在干嘛？他玩游戏。你知道吗？ 天哪！ 我刚刚想说，一首歌一块美金， 没多少啊，三十几块台币啊。 没有，可是绑定了以后，我要刷什么就刷什么、啊。 他随时密码他知道嘛？ 对啊， 对不对？所以他就可以、啊、 就像你的 Candy Crush，、啊、我也是一直刷下去啊。 对啊， 啊你，那你知道你刷了十几万之后呢，还是不能骂他？ 当然是傻眼嘛， 傻眼啊，对啊。 只能去了解，我去把他的账单给调出来，好、到底是就我的大，因为电话账单是我的，哎、那个电话会那个信用卡账单是我的嘛，对不对？我是主卡嘛，对不对？我一查，哦，在什么时间点他出了什么事，给他。整理出来，最终要整理出来，跟脑力开花一样，你要整理出来， 找出那个脉络。 对，他在什么时段做了什么事，为什么去买游戏来玩？嗯，哦，后来、他现在反正没有在听哦。后来才发现，他高中时候交了个女朋友哦，就是啊，心情不好。嗯，好、哦，后来我只好问他说：“你怎么搞的呢？”他才说：“啊，女朋友不理我了。哦”哦哦，就这样爸爸 转移注意力， 就这样爸爸损失了十几万。 天哪 好！OK， 好，所以呢，我要讲的是说，孩子，我们绝对不要用骂的啊、哦嗯，因为你光骂他没有用，因为你如果不关心他，他也不会告诉你他交了女朋友出了问题，他不会这样，好不好？那后来就来不及了嘛，考大学就考不好嘛。我跟他说没关系，你因为喜欢交朋友，所以呢，你把书顺利读毕业，然后呢，你要把这个英文、日文给读好。为什么？因为你们可能知道，我女儿在日本读书读得非常好，说你跟着姐姐到日本读研究所， 是， 好不好？所以还好，他因为我一直鼓励他，还参加各种社团，好，那各种社团就是要懂得。表达沟通这些能力、是不是、把人际关系给弄好、所以孩子一旦有自信呢，他也当了这个、班代表啦，也当了社团的社长，什么都当、后来到日本考研究所就不错啦，现在我还蛮高兴，就是他现在也在早稻田大学读研究所、我也蛮高兴说还好我没有一直责备他、对不对、找出他的优点、所以呢这个只是我自己的孩子啦，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我只是说觉得呢他还蛮就是说我们去关心他，跟那些教授啦、医生啦这些一样，陪着孩子，要陪着他们啊、那至于上班族呢，我们当然想增加收入嘛，可是问题是说你如果没有改变怎么增加收入啊、所以我比较高兴呢我喜欢来上你们的节目呢，就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可以聊得清楚一点，你看哦，我以前哦，十几年前，我不是说我早期都在美国嘛， 对啊， 因为我在美国运通公司上班啊、然后呢，当时呢，我儿子跟女儿还读小学的时候呢，当时呢，我就为他们补习伤透脑筋，因为我太太是个台中市政府的公务员，下班之后接孩子去补习，晚上九点十点才回家，很累，所以后来我就让他们学习脑力开花，而且是来台北学的。 上台北学， 对，因为他们在中南部没有开课、所以我三年多前我接的理事长第一个重要事情就训练一批老师，然后同时全台湾各地找教室，所以呢现在目前台湾七个都市里面有我们上课的教师，就是给大家方便，所以后来我女儿呢她读小明女中，然后呢她国三前面已经减中高级就过了，然后有时候大家常会听到我是台中张雅婷，对，我高三英文多益考965分，就是她嘛，因为呢因为我说女儿比较听话嘛，所以我都她读书有问题都爸爸怎么样，那因为我英文也算可以，所以她有问我都会给她适度的纠正给她答复，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台中一个红玉也是啊，三个月就考上律师高考，那最重要的啦，其实呢在职场上那像我们有个建国中学的学生呢，他呢就是因为很会念书，然后学测也考了满积分，去年的事情但因为个性很内向， 那大学学测完必须要面试， 嗯， 所以后来我经过跟他沟通，发现他根本不敢跟陌生人啊面试讲话，不敢，因为他成绩这么好，一定是一路都很顺嘛啊、 嗯， 所以后来就到我们协会来，把表达、沟通、简报能力也顺便就学会了， 嗯、 结果就考上了台大的第一志愿 啊、嗯。 那当然呢啊，我们上班的朋友，我们当然就是啊，一定要多赚钱，要比别人强啊、 嗯。 那最重要是说你要准备好，好、啊，我们说机会是给已经准备好的人嘛， 是的， 对不对？好，我们利用假日有空培养好自己的竞争能力，好、 嗯 啊，就各种能力，包括语言能力啊，你把它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像现在很多公司不是啊、在部分的这个什么放假嘛，对不对？好、 嗯嗯 啊，老板要放假的员工一定是一个人只能做一件事的， 嗯、 对不对？你可以做很多事就 比较不容易被取代， 对不对？对啊，好、嗯啊，所以呢，应该利用有时间有机会呢，把这些能力学好 啊。嗯、 那当然呢，还是要讲回英文啊，英文最简单的就是要在短时间能够记下大量英文单字、嗯，但是特别提醒大家哦，不要用那些奇奇怪怪的方法。 哦， 因为市面上很多奇怪的方法。 Dinosaur 啊，对，那不行，对，那个各种奇怪的方法哈，千万不要去用、嗯，你要用正规的方法。我就曾经帮一位79岁的上市公司杨董， 嗯， 好、哦，让他每天用正确方法背20个英文单字、 嗯， 然后呢，他不到3个月就可以轻松跟老外用英文沟通， 是， 你知道吗？好、哦，那也因为他呢，现在我们学员更多了，为什么？因为他公司的产品在电视上最近广告打得很大， 嗯，是啊， 他做罐头的啊、哦，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哈、哦，我这个周末有从礼拜五，就是明天下午1:30到4:30有一场免费的演讲 哈、嗯 哦，另外礼拜六早上在台北。好，那这个明天也是台北，礼拜六也是台北啊、 嗯 哦。礼拜天早上在台中，就母亲节当天 哦, 哦。 好，然后呢，下午在彰化园林的生财利息酒店啊、 嗯 哦。最后就下礼拜啊，5月16号我会到高雄， 嗯 啊、 嗯 哦，然后总共有3个钟头的免费演讲啊、 哦嗯。 那有兴趣的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电台过来啊、 哦， 02-2369-9630，2369-9630，直接登记好不好、嗯？但是因为只有这个电话嘛，所以年轻的朋友，我鼓励你上网。到中华前脑开发记忆协会的脸书 FB 呢去登记一下啊、嗯哦、哪一个时段的、哪一天的这个免费演讲直接登记、 嗯、 他们很快就会跟你联络。 嗯， 好的，所以呢就是明天下午星期五下午在台北，星期六早上也在台北，星期天的中午 早上在台中， 早上在台中，下午在彰化，母亲节的档期。然后呢，在下个礼拜呢，理事长会去高雄。我们的预约专线呢是02-2369-9630，2369-9630。那或者你可以直接上网，中华全脑记忆开发协会，中华全脑记忆开发协会，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好，那这个在网络上面，在 Facebook 上面也可以直接就预约登记了。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我们都很希望可以就是加强记忆能力啊。所以呢，这边刚刚理事长讲到了，如果你是一个怎么了？ 要第二专场的培训呢？ 是第二专场哈，其实是因为我们协会有啊、这个就是教大家各种能力啊、哦，包括记忆、表达、沟通能力，全部都教嘛啊、哦。那今年呢，有发现一个特殊现象，很多在中国工作的台籍干部他不回去中国的 啊、嗯 哦，结果在台湾留下来要找工作又找不到， 嗯， 好、哦，所以呢，后来呢，知道我们协会有在培养脑力开发的这个假日兼差的专长呢，所以他们都过来这边在学也在学习啊、嗯哦。那我刚刚也讲的机会给准备好的人嘛啊、 哦嗯， 那刚好今年我们协会的计划就是培养全台湾15个假日兼差的脑力开发讲师啊。 嗯， 那因为协会有通过行政院劳动部的 TTQS 认证，就台湾 Training Quality 的 System 的认证啊、 嗯， 所以各企业呢都派啊、公司主管、老板啊，好、哦、过来我们这边训练啊。那如果你需要3年4的发票，我们都可以开给你去报税啊、 嗯。 OK， 总共只要15个老师啊，这是兼差的啊。那我们目前的老师从19岁到60几岁都有啊、 嗯， 所以我鼓励呢，年纪最从20几岁到60几岁呢，都欢迎你们呢来听我们的免费演讲、 嗯， 有兴趣。我们最后再说，而且我们的讲师薪水比大学讲师薪水还要高 哦， 而且基本上那个年龄层大家都可以、啊， 都可以，都可以。 嗯，所以这个周末呢，母亲节开始，母亲节假期，然后我们在听众全台湾就有免费的视听讲座啊，这些讲座呢都是由理事长自己主持的吗？ 是，其实我在国外演讲是要收费啊、哦，那这一次留台湾时间比较长，像我来讲，6月份我日本早稻田那些大学那些我就必须要回去教学了啊、 okay. 哦，因为日本六月叫。 叫我们这些教授要回去啊、嗯哦、OK 那目前我们都是用视讯在教学、嗯、啊这个学期日本大部分一流的大学都是用视讯教育、嗯、啊但是六月份我们就可以回去啊、嗯、那这次呢特别开放给飞碟听众完全免费哦想要增加收入好、啊、想要让孩子读书更有效率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时间我再强调一下那就是明天5月8号星期五下午1点半到4点半啊、嗯、然后另外呢就星期六早上这都在台北然后呢星期天母亲节当天早上在台中下午会在彰化园林那、哦、那下礼拜、啊、就5月16号会到高雄商务会议中心、嗯啊、那至于108年教学课纲还不清楚的家长呢、啊、我会利用现场大概5分钟左右时间呢跟你们做说明、啊嗯、那这样才知道孩子应该怎么读书、啊嗯、应该怎么辅导孩子、啊嗯、那每一通电话呢原则上2人到4人就好了、嗯、嘿不要太多人、啊嗯、因为我有现场我有控制人数、嗯啊、有控制人数、啊、因为要量体温消毒都要做、啊所以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飞碟电台来预约02-2369-9630 2369-9630、嗯哦、当然因为电台就有这个电话所以呢你可以直接到 FB 脸书去搜寻中华前脑开发记忆协会、嗯、哼协助的协开会的会你直接在协会的网站上登记、哦、他们在10分钟之内就会给你回电话、哦嗯、那我希望呢有登记的朋友把握这一次机会都可以过来、嗯、啊然后我们一起试着来改变一下自己跟孩子哎 好 哦5月8号星期五下午1点半到4点半然后呢5月9号早上也在台北接下来母亲节呢会去台中会在彰化园林然后5月16号会在高雄的商务中心所以啊如果呢你是有兴趣想要知道哎呀到底要怎么样训练自己不管是记忆上面啊不管是做人处事方面啊沟通方面啊都欢迎可以利用这支电话02-2369-9630或者上 Facebook 直接搜寻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可以找找理事长啊因为这个理事长免费的讲座3个小时理事长亲自的主持你就可以知道可以学到一些 撇步 那当然呢最重要是为自己加分为自己的能力加级啦那今天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感谢 Richard 理事长 谢谢我们周末见 下你才是真正的放过自己李友廷全新单曲我要你 愿我的梦想尽我的遗憾顺利成长许我的意念因我的奉献想再让我生疏犯的罪换我早的灭换回从前不敢讲从前不敢想 Karen CC 谁李友廷我要你谁是被害者原声带必听推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Sharp 空气清净机正在运用独家自动除菌离子技术抑制病菌净化空气中 Sharp 自动除菌离子技术全球多国33家医疗学术机构认证有效抑制病毒活性化搭配 HIPAA 滤网同时滤净 PM2.5 及过敏源全球热销8000万台 Sharp 全面守护居家及公共环境健康 Sharp 请洽百货3C 量贩经销商及正旦通讯直营门市 Hello, I'm Toby, I'm 7 years old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in brand maps for 10 months

这样好吗？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五月十一 Spark 黄奕 走到开深空吧 跟我一起摇摆 到深海 这一下藏在怀说不出来 你这么快藏开 想要抱你入怀 你想要我坏坏这一下 大家好我是 Vicky 陈心月 飞碟想着就来见你 UFO 很早晨 UFO 好早晨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是境外移入个案。台湾连续25天没有本土病例，目前全台累计440例确诊，347人解除隔离。案440是20多岁女性，今年2月下旬到卡达工作，3月8号出现喉咙痛、流鼻水与失去味觉等症状，3月10号在卡达确诊新冠肺炎接受治疗，4月8号二采阴性，治疗结束后返回宿舍隔离到4月22号。5月3号返国入境时没有症状，主动告知曾经在卡达确诊，由机场检疫人员采检后送到集中检疫所。5月4号检验结果为阴性，搭乘防疫专车返家居家检疫。个案返家当天出现腹泻症状，5月5号由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今天确诊，目前住院隔离治疗，卫生单位将进一步调查个案同班机旅客、匡列接触者。新冠肺炎延烧全球，不少旅外国人在国外染疫，纷纷表达想回台湾意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研拟国外染疫者回台标准，包括发病至少2个月，而且症状消失，或2次咽喉采检阴性。专家小组召集人张尚淳说，确诊个案经过治疗或居家休养后，大概2个月，体内病毒大部分会消除，最多维持在轻微阴阳状态下，基本上对其他人应该是没有什么威胁的。张尚淳强调，如果国外染疫个案发病2个月都没有症状，或是二采阴性，原则上这种个案对别人的威胁比较轻微，所以可以考虑让这些国人是否在这个条件下搭机回国。嘉义县卫生局会同刑事局等单位进行查，查获太保市某公司囤积仿原厂公司的医用口罩外包盒6箱，共计3177盒，疑似是医用口罩大约9万多片。现场并查扣未申请许可证的核温枪155支，以及防护衣600件等防疫物资。依违反药事法规定，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000万元以下罚款。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航班大减，法国航空今天公告6月1号开始取消台北巴黎定期航班。法国航空2018年4月17号开航台北巴黎航线，每周营运3班次来回，但是开航不到1星期就因为罢工影响临时取消部分航次。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法航3月8号开始暂停营运台北巴黎航线。法航表示，经过仔细考虑，重新评估当前环境，决定从6月1号开始取消台北巴黎往返的定期航班。航班停飞带来不便，深表歉意。受到国际航线停飞影响，法国航空正面临严重资金危机。欧盟执委会4号才批准70亿欧元（约台币2298亿元）融资计划。随着中国新冠肺炎每天确诊案例减缓，当地企业正在重新开放恢复工作。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4月出口年增3.5%，是去年12月以来第一次正成长，但进口因为需求疲弱年减14.2%，是2016年1月以来最大幅度的衰退。4月贸易顺差453.4亿美元，高于预测的63.5亿美元，约台币19.3亿，也高于3月的199亿美元，约台币5963.5亿元的顺差。

起，幸福也可以很安静，我付出一直很伤心，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于是我的世界被吵醒，就怕情绪空了眼睛，不舍得泪在彼此的脸上透明。 相信昨天晚上 sleep like a baby 睡得香甜，沉睡十二个小时的你，应该是听不到晚上半夜下雨的声音的吧？ 我昨天知道下雨了，但是我在回家的路上雨又停了，而我不知道半夜又开始哗啦啦的下起雨了。 半夜大雨啊！ 真的啊！ 暴雨啊！ 我们是不是梅雨季要来了？ 哎呦 妈！ 嗯哼，五月啦。叹什么气呢？ 不喜欢梅雨季。 那 湿啊， 下雨下雨湿湿，跟譬如说上个礼拜不对，这个礼拜前几天热到爆炸，只能二选一，你要 热到爆炸， 宁愿热到爆炸， 因为我很讨厌雨天啊，我很不喜欢下雨啊，可是我现在有新的小不点的伞，下一天可以让我 可以撑新伞出门， 撑伞出去走走。昨天呢，在睡前，就是那个。Uniqlo 的 UT 不知道什么就突然浮现我的脸书，然后最近他在就是好像又在强打那个 Marie Michael 的那个印花，然后我想说就是这个去年不是长得一模一样吗？就那几个大圆点，黑的红的滑，然后我说怎么长一样，怎么还在推？点进去看， 怎样？ 不点还好， 不得了， 一点不得了， 怎么样啊？ 前一阵就是最应该说最近 UT 就跟很多很多的动漫合作， 跨界， 对，跨界，从之前我们买那个酱太寿司，然后你送我的那个七大罪啊，然后 美少女 战 士 啊，然后今年他之前也有跟那个新世纪福音战士合作嘛，然后很多人买那个是因为为了那个纸箱，就是很有那个感觉，可是我不知道他跟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少女漫画在联名，那个完全没有打到我，我才是主要贴，怎么没有打到我？你打我吗？你没口干嘛？因为那些漫画真的非常老旧，那是我小学跟国中在看的漫画，所以我昨天真的一度很想哭，因为 很想哭，这么严重。 我真的很感动，昨天没有人懂我，就我听见下雨的声音，那不是下雨，那是我在哭， 时代的眼泪。 我跟你说，他合作的有芳龄同盟会，芳龄同盟会我们就不要讲，因为他已经开始走红，就石果子太红了，因为就是那个娜娜作者之前的作品嘛， 他连芳龄同盟会在之前的圣学园天使都有。我知道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没有关系， 完全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 以前你有看的就知道，因为从圣学园天使到芳龄同盟会，到后来可能天国之吻啊，然后一些话跟鬼有关的，我就忘了那个剧名。到后来娜娜就是史泽爱一系列的，然后就觉得。虽然我自己也忘了圣玄天使是在演什么，我记得好像是学生会里面的故事，可是你就是唤起以前我在买一本漫画60块还是65块的时候的那个时候开始。更可怕的是他还跟哦还有橘子酱男孩，我觉得橘子酱男孩可能就后来因为好像重新有再版或干嘛的，就是那个比较印象深刻。但是他们跟一部漫画合作那一本才是我想哭的原因，因为那一部漫画我觉得很不红哦。当我小学跟国中在看的时候，就是我身旁的人可能就在看我说的什么圣学园天使啊，就是叫男孩啊，然后什么小什么小红帽什么缎带之类的，可是没有人在看那一部漫画叫做我们一家都是鬼。它是我第一部搜集我自己存零用钱从第一集买到，我不知道这个作者出了几百万集他永远不停止连载的漫画。 现在还是吗？ 他已经停了可是因为当时那个年代他不会出到那么长，可能二十集还是多少我一本一本买，一个一个月买或者两个月买一次。你要想我买多久那一套漫画，就是每个月5号我就去漫画店买他的漫画。 这个还在你们家吗？ 还在。我们一家都是鬼，因为那时候完全没有人在看，只有我在看。你知道那个女生？ 大家现在在聊天室说，玛丽好激动哦，她真的很激动。 你们有人看过我们一家都是鬼吗？因为那一部漫画在当年真的没那么红，作者是池野恋，我连她是男是女我都不太确定，因为那个年代你比较没有那么多资讯去 查去找 那个作者。其实说实在，那个 哦，有人说有啊，吸血鬼一家人嘛。 对，他是吸血鬼跟狼女生下来的小孩，然后那个世界呢，就是有一个魔界嘛。可是他们就是后来会交代，可是他们就在人间生活。然后这个女生呢，就是念国中，因为是念国中，她的梦想就是要当一个普通的女生，我要当一个普通的人类小孩，我就要去上学。可是没想到呢，就有一天她的能力觉醒了，她爸爸是吸血鬼，可以变成一把雨伞。 哈？ 就是有些变身的能力然后他妈妈是狼女，那你就不知道他的那个能力是什么。后来有一天他的能力觉醒，是他咬了那个人他可以变成那个人然后那人就会就睡着可是呢他要恢复原状，就是他就打喷嚏他就变回原状，然后被咬那个人就会醒过来可是醒过来的那个人他会 丧失记忆， 对，他忘记刚刚那段时间发生什么事，他就以为他睡着而已。那当然，一个少女，她就是进了那个人类的学校嘛，就是爱上一个普通的男孩，然后男孩就是有点不爱念书，帅帅酷酷的，你知道，就是那种小时候你就被这种男主角迷恋。他说 《恶作剧之吻》的入江直树 这么冷酷，女主角要怎么样才能让他爱上他呢？这样，然后他就那个男生喜欢打拳击就等等之类的。后来当然这女生在魔界又遇见那个魔界 少年， 魔界的王子中二王子 为什么要加中二两字？ 因为呢他有一天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突然看见圆形的东西他就妈妈那个能力会出来会出现那个狼的耳朵跟尾巴可是你生活中你要避开圆形太 难 了， 很 难所以你上学一定会曝 光。哇，他的设定好多哦， 所以他那个故事非常非常的庞大就是每个地方都有的话所以呢他要找出如何消除狼耳朵跟狼尾巴的方法所以他要打开他们家地下室那一扇门然后穿过重重浓雾到魔界图书馆然后 去借书 来看，去找那一本禁书然后在那个图书馆里面遇到那个王子然后因为图书馆里面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怪兽嘛，什么长得很怪的狼人啊野兽啊，然后他发现怎么个少年长得蛮帅的跟人类一模一样呢？然后那个少年也发现怎么个女生来到图书馆，然后不是他平常遇到的女生然后就把书合起来说好累哦，我不想读书了，就是读书什么最讨厌的，然后因为你做的功课也不好嘛他还说我也不喜欢读书然后看那个魔界王子在算的是33×3就是 很简单的算术 很简单，然后就不肯学然后反正就王子爱上他之后也会，他知道他爱的是人类男孩嘛所以他想尽办法想要除掉那个男生。 就是一个你爱我，我爱他的三角恋故事。 哦，这只是前几集，后面故事非常的庞大。 怎样？ 因为这个魔界阎罗王哦，除了有这个儿子中二儿子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小阎王叫做 Koenma Sama， 不是，他有一个私生子在人间。 莫非这个就是那个假人类男孩？ 哦，我的儿子在人间有一个判断他的方法。他小时候被送到人间，可是他的肩膀上有一个星形胎记，星是星星，就是那个五芒星，星形胎记。然后请那个他们就这一家人就在人 去找他， 对，你去找出我儿子在哪里。然后那时候呢， 就是那个高中生嘛。 他爸刚好是小说家，然后就是你知道吸血鬼小说家就哦很认真的哦不能晒太阳，然后一直很努力写小说，小说中了，要翻拍成电影，大红特红，然后就有人建议说你要完成这个魔界老板的任务。 后面这么远哦？ 对，他就说你要找出来哦，你这个电影大那个小说大卖嘛，要翻拍成电影，你就说你男主角选角要选一个 必须肩膀上要有星星的人。 对，然后他说。嗯， 太聪明了，斯巴达系呀、啊！ 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 哎，这个融合了很多很多童话故事的原型在其中，哎、嗯，还有很多很多的变身故事，或者是你听这个二十几年前三十年前的 二十五可以吗？25年前 的故事哦，你可以看到，就算是现在很新的。包括鬼灭之刃、嗯、还是在讲吸血鬼啊、嗯、 JoJo 对 JoJo 还是讲吸血鬼啊。 你以为男主角就是有新形态技吗、嗯、他的女主角早就第一个就是想到他、嗯、因为他在练拳击嘛、嗯、你想到会穿很短， 就看他 没有新形态技啊， 他有轻薄的假象，对不对？我是不是猜对了？对吧？ 反正中间 casting 的时候，真的来了一个也是蛮帅的男生，他就有新形胎记、嗯，所以他们一度怀疑他就是王子、嗯，因为他的爸爸也不知道去哪了，就他现在他家是继父的状态，所以他也希望红了之后他可以找到他的爸爸，然后所以他想要来当演员等等之类。然后中间因为他就是跟这个女主角越来越靠近，所以他有一度发现他们家好像不是 怪怪的，不是 普通的人类家庭。所以就是一连串，哇，这才到第几集啊，都还没找到那个王子。 然后你说一共有多少？20是不是？ 我可能要把我漫画搬开来，才可以看到最后有几集， 数字是多少？ 很多很多。 真的有一个星形的记号，这个也是JoJo啊，JoJo也是在他们的第二部里面，乔斯达一 家。我们 家 都是鬼是仙的哦。 你确定 ？JoJo什么时候开始画的、啊？ 你确定 ？JoJo没那么老吧？ 漫画迷们告诉我们，我们一家 都 是鬼， 而且我们一家都是鬼在。当时是小学馆嘛，就是以前少女漫画一本65、70那一本之前，还有更老的版本哦，是更。那几 K 啊，就大本的漫画，然后更旧，就是现在小本可能两集是当时它的一集，它有更旧版的，然后是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又有新版的这个再出，然后我就说爱到就是再去租旧版的来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哇， 就是想看大本的感觉，然后发现一模一样。 因为在JoJo的第二吗？第三部。对，他也是，就一家人，他们就是背后都有一个星形的符号。 这跟吸血鬼有关吗？没有，只是星星很好用。 他们就会用星星，对啊。 我只想说，就是这一部是 当时只有我在看这么少人知道的漫画，他竟然会选择他做联名 T 恤，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嗯，说不定会不会只是那个时候你太小了，也许就是比你再大个三四岁的人，在那个年代的时候，那个是很红的。 可能大家都看过，他可能真的没有到很红，因为你跟那个芳龄同盟会那些橘子酱男孩那些比起来，真的是弱势很多。 好，这边有人说呢，刚刚那个我们一家都是鬼是1982年，而九九是1987年才开始的。 哇哦，你们怎么都那么厉害？ 动漫迷锁定中二魂最强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剑歌金曲， 谢谢每位特别的存在，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被守护着的。梁文音，懂得珍惜你存在。 不走上阶梯。想往天空靠近，可是叹息换来无语，熄灭了天明。我一个人的 金曲歌王萧煌奇谱曲，梁文音温暖诠释那些脆弱时刻，不安的当下还好有你。梁文音唱给特别的你，你存在， 你存在，我最需要。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爱让我变得更勇敢，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热热的喝下鸡精，一口就能品尝传承80年的香醇口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80年老店，老鞋针。挑选母亲节最窝心的好礼，就上老鞋针官网。 百官网金榜题名。 疫情冲击，国考准备不缺席。调查局国安局考试8月招募， 最高月薪76K，只考4科。百官网最强得分名师面授云端课程， 最强国考专家，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平常他照顾你，现在换你照顾他。Dyson 吹风机年度新色，全套红限量热卖中，智慧温控，头发水润有光泽，强劲风速，吹法更快，更多时间陪家人。现在就快到全国电子体验，享受独家优惠。Dyson。 无论今天你想走哪一条路 ，Lexus 全新 RX 都能让您纵情自我。Lexus RX 全车系限时回馈180万60期高额零利率，让您轻松畅享自由生活。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我是秀楼俊硕。 我早就背起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剩下疯逼，谁让你跑在一起搞笑？ 我从地高里背过山来的兄弟。 3点28分，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来到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我们一家都是鬼特辑。 他那个故事就是 让老妹吴玛丽感动的魔戒，什么魔戒传说，魔戒传奇。 我刚刚讲到现在就觉得，天啊，这个故事真是太屁了，我不知道怎么再继续。 为什么太屁？魔戒传说呀， 因为中间还有很多，我省略很多，就是他其实有点偷吃不，因为如果一个男主角如此的冷漠，跟他自己，因为他就是单亲家庭，就是只想要、 拳击打得好，然后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拳击手，他就可以养家活口，要养妈妈，他就想跟妈妈相依为命，他根本没有在想恋爱的事情。那女主角怎么接近他呢？他就是有时候会咬小鸟啊，假装是鸟就飞到他家，就是观察 那个男主角在干嘛， 就会发现说，哦，其实你不像你的那个外表如此的冷漠，其实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可是你为什么还曾经咬过他妈，就假装是他妈在家里跟他对话，等等之类的偷吃。 哎，这真的是很少女幻想哎。 对啊，就是咬他妈，变成他妈之后就说，哎，那个什么那个， 要不要来跟妈妈一起洗澡，这种吗？ 说，哎，那个上次我看你跟女同学走在一起，你对那个女同学想法是什么？ 只是问问而已啊。 问，然后为什么那女生看起来不错啊？为什么跟她交朋友啊？然后就是会探听一下男主角的心情这样子。 那其实你就狂咬，然后就狂弄就好啦。 怎么弄？他还是希望那个男主角会喜欢上原本的他。你不可能咬成其他的东西让他爱上他其他的东西，这个对他的恋爱没有帮助啊。 对，没有帮助。可是他可以一直咬其他人，然后去帮助、去推他自己啊，去推销他自己啊。 哦。 比如说，男主角一定有什么好朋友啊，或者他相信的人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就一直咬什么拳击馆老板。 对啊，他们讲的话，他就会听嘛。 哦，你很聪明哎。 但这真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就我听到现在就觉得有经典童话元素嘛，包括你要找到那个人呢。以前呢，我们熟悉的童话元素是找到那个玻璃鞋的主人，就是灰姑娘的。然后他呢是把性别翻转过来，要找就是肩膀上有星星的。那刚刚玛丽还跟我说，就是那为什么就是一直找不到那个？那其实就是那个男同学啊，对不对？ 其实就是男主角嘛。 对啊。 因为他们后来就发现说，为什么这个阎罗王要赶快找出他那个在人间的私生子？ 对，为什么？ 他们以为找出来是要还给他一个身份，或是干嘛干嘛？ 还你原形。 对，但不是，是其实一找到那个人类男孩，就是要赶快把他杀掉。 哦， 因为在那个魔界有个传说，就是他们会说， 有没有搞错？ 如果你生出的是一个，就是那种你生出双胞胎，你会很多会带出，就是会 不幸， 是不幸的象征。所以小时候就是。其实我有点忘了，是妈妈带着其中一个逃走了，因为她不希望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不希望 有一个人 会被杀掉。可是有一天，就是因为在魔界的月亮一直都是圆的，他们没有阴晴圆缺，这种阴晴圆缺是人类世界才会发生的事情。但有一天魔界的月亮竟然缺角了，然后就开始说，这真的就是 为什么呢？ 就是不幸要发生了，以前缺角都没有好事，所以更可能要赶快把那个男生找出来，然后把他杀了。但为什么一直找，怎么找不到那个人间男孩呢？是因为其实中间转折我忘了，可是那个男主角在某一天会死掉，死掉之后会重生，重生的时候 你最喜欢的 Reborn， 我还你原形，他的新型胎记就 才会出现。 对，可是他那个他从 baby 开始啊，就重新长大，他会以二倍速还四倍速成长，噗长超快。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他们一家人也是很处在一个很为难，因为他就是你不能违背你魔界大佬的指令，可他们又觉得一个人何其他做错什么事，他 为什么就是平白无故就要被杀掉？ 对，所以他们又想要 保护他， 尤其女主角知道这个就是男主角，所以就从小他是那个婴儿的时候就带他长大啊，然后就陪他啊，就一路逃亡，因为加上那个魔界原本的王子就爱他，所以更希望赶快把那个人弄死，就一路逃亡，然后对立，然后等他长大，然后长大你要把那个权力拿回来，因为你也是魔界的王子嘛。 少康中心的故事，还有一样，就是小朋友就是一出生想办法就要把他杀掉，就是跟我们前一阵在讲印度的神话很像啊，有很多对啊，就是这种要赶快，其实杀掉不是不好，是要让他赶快投胎或者什么之类，让他回去他应该要去的那个地方。 所以他前面光是在聊那个魔戒王子的身世就已经花了很大很大的篇幅、嗯、然后后半段我记得是开始会讲他弟弟的故事、嗯、因为他们一家都是鬼，除了有这个女主角姐姐还有一个 弟弟 然后他弟弟也有谈恋爱、嗯、弟弟跟那个女生、 哦、弟弟也有支线， 对，弟弟也有支线，所以后面继续讲弟弟的故事。 嗯，说到那个原本的王子一定要死过以后那个胎记才会现形、嗯、这个也是一个童话故事的原型。 哪一个？ 还不只是童话故事，甚至是一直到现在很多人相信的宗教其实都是就是耶稣的复活啊，很多很多的就是故事都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在心理学里面其实也有在讲这部分，就是其实我们人都是有部分的渴望，我们现在是不太完整的，然后希望是发生什么事情之后我们是可以重生， 然后就完整了嘛。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童话故事、神话故事甚至宗教故事都是这个样子。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的、嗯、死而复生，死而复生之后变成脱胎换骨的另外一个人的这种原型。 嗯， 3:35，好，今天玛丽因为看到了，昨天晚上因为看到了这个服饰品牌的联名，看到了小时候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 我记得他那一个因为联名就会有一个画面就印在那个 T 恤上嘛、嗯、他那个选的好像是说那个选的是很早很早的，可能第一集或第二集、 嗯、 然后就是女主角在说我为什么不能喜欢上人间的男孩呢、嗯、这明明是我的初恋、嗯、就选了一幅非常少女的图案这样子。 魔族大转世， 是魔族大格式。Don't you mean Italian? The cold sun and wind. Check your strategy. Give one time you're pressing the schedule. Hey, sure. Good day, boss. The pool get on air for the noise. Get out from your hang. Your side is standing a wall in the dance. Your team and the ninja and the near. Not that old one. Go to the night. The way more than ever. You're shaking the way. Got in a corner. The catch on the mist and the tail. All in the sour. Dog and the cook. So the moon gonna go to your power. Girl goes and launch the girl. The girl to the top. The kiss of the night. No, hey. Go to the smiling and munch. Hey. Yeah, just a smiling and munch. Hey. Make a waggle net to neck. Your to my neck. A little nice. Tell him a nigga. My nolly and day. Baby, come on here.Baby, 나뭐해너왜너생각만해 I don't really give a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I wanna change you, baby. Please, I'm trying to change you, baby. We love each other in the first place. 现在我们要的是谁? See, I don't wanna change you, baby. Please, I'm trying to change me, baby. 绕了一圈回到原点，你要不干脆换另一位。 顽童的三个人，我们已经先访过了 Kenzie 小春，接着下来就是瘦子，也发行他的新作品了。很想不到的瘦子，他竟然是走这一种路线的专辑。如今我更不确定你想要的改变，我能不能不当你家人想要的图片？我每天对着镜子练习，身上的口子需要勾到哪里才算得体？这里的音乐清单换掉了再回的陷阱，我只有国中毕业证书是否不够陪你？Baby, you don't need a chain, I don't feel no shame. 我不需要你的任何改变，我深爱着你是谁。I'm sorry, I was panicking, 以为这样才是对。忘记什么让我们能快乐，只是在这醉。I don't wanna change you, baby.

现在呢，一家一家的漫画店、漫画王，可能都收掉了，因为可能不太有人会再去实体的漫画店看漫画、很多人都是下载 APP 啊，然后在线上看漫画。昨天呢，我在来电台的路上，在出古亭捷运站的时候，我看到两个男生，他们好像在交易漫画。就带着漫画，然后一边在翻说：“你看，你看，这个就是原版什么什么什么，好像就是那是一种收藏品。”两个人在， 太可爱了吧？ 对，可是因为我很急，所以我没有办法，真的 加入他们， 就是没有办法，真的了解他们到底是在买卖，还是在分享，还是在干嘛？就是我只能匆匆的过去，但是就看到光天化日这样两个人，然后拿着红白的塑胶袋，然后里面。装了很多很多本的，就是也是大本的漫画，然后在那边分享这样子。不知道大家家里面有收藏了几套书呢？也许不一定是漫画，可能是 收集一套真的是很难、 蛮难的、 金庸吧，如果最多人家里可能会 对。然后金庸因为之前有改过版嘛，就是我现在想要找我那个时候就是跟我家同样版本的，现在我就很后悔没有当时一次买齐啊， 补不齐吗？ 现在应该是比较难找了、就是过去旧的版本比较难找，然后金庸改过好几次版，就是封面都有换，对。然后另外，但是，封面换就是里面有错字，他可能不会改哦。 只是换封面。 然后，为什么我想要找我那个版本？是因为后面的版本好像听说啊，剧情就有些更动了，就是有为了让大家的，就是符合读者想法。 金庸的剧情可以更动的。 这是我听说的，我听说，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有。有改变，对， 会有一版杨过的手没断， 不，这个是太夸张了，这倒太夸张了。所以有一版《灌篮高手》，就是现在要出一个精装版，是湘北拿到冠军，没有人要看了啊。最近呢，我也进入了溜溜麦的世界， 鬼灭之刃。我觉得你现在进入才是正确的， uh-huh. 因为它第二季、那个列车要上的话，其实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就是鬼灭之刃里面在干嘛？听广告啦 ！Go Unique Suzuki 全民拼经济 ，Carry 为你扛生意，同级最大再重力。诚意相挺，免头款，靠近你，挖来搭，史无前例，就趁现在。Suzuki， 浓浓最干净毛巾，全国第一条经第三公证单位检验合格，请认明 N 字浓浓最干净毛巾 ，NONNO 浓浓。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智慧邀请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防疫期间，爱需要一点勇敢。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气候多变化，就用一包翠雨巾暖暖身子吧。 热乎乎的翠鱼精，每一包就有2条鱼的营养，有18种氨基酸，还有牛磺酸跟天然多糖体， 让你快速吸收营养满分。 正确的饮食，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吃出健康好身体。 日方正传翠鱼精，守护您全家人的健康。请洽0638422277或上网搜寻日方正传。 老婆，要去卖场咯，清单开好没啊？ 要买鸡肉卷、卫生纸，还有 爱马仕草本去屑止痒洗发精啊。 雀蟹止痒洗发精， 对呀，你儿子不是常常头皮痒吗？爱马仕草本雀蟹止痒洗发精配温和清洁头皮多余的角质与油脂，有效调理头皮痒及头皮屑的问题。 赶快出门，别忘了带会员卡哦。 爱马仕草本雀蟹止痒洗发精。 Hello， 我是傅建颖。 Let's go. You my.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喽，好棒哟！今天会有重生或是新星胎记的神出现吗？ 感觉不会，因为今天的神是自然神。自然神就是，其实中国也有啦，山神、石头神、河神这一种，雷神这种。今天要讲的其实就是说到印度一定会提到的，就是他们有一条圣河， 恒河神， 恒河女神。那这个恒河呢，就被神格化为女神了。她呢，也是湿婆妻子雪山神女的姐妹。恒河女神呢，做的是一种叫做摩迦罗的动物。摩迦罗是什么？幻兽啊，在日本呢被当成是海上的守护神。提到印度呢，很多人脑中都会浮现很多人在恒河沐浴的景色，像母亲一般的恒河会将众神居所喜马拉雅上流动的圣水搬运到这边来。恒河女神呢跟湿婆关系匪浅，当恒河女神呢从天界降临到地上的时候，据说就是湿婆撑着自己的身体，用头部顶住了强烈的川流，恒河的水流过湿婆的头发和身体之后才落到地上，因此具有净化罪恶的特别力量。室友在哪？室友，室友，室友， 室友，室 友，室友， 真的哦。 一般认为呢，河中的水即使从河流中被捞起来也不会因此而腐败，所以恒河是如此的厉害， 这么强。 对于印度教的教徒来说呢，恒河本身就是神明。另外呢，还有摩诃婆罗多里面出现这个王子啊，毗湿摩就是恒河女神的儿子。毗湿摩呢，也就是在故事里面给这些天神、这些国王谏言的人。 也许是怕泄露了原因，已经过了那么多个冬季，不应该还惦记着你。I'm sorry, so sorry, 我是如此爱你。 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顺子，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叫做 I'm Sorry。 3:53，要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再见咯。 梅雨季要来了，你要确保你的衣服都有弄干哦，如果你衣服没有弄干，那个味道会残留在上面很久，久了衣服就坏了，那件就不能穿了，提醒你， 会臭臭的， 臭臭的， 湿湿霉霉的。最后送上这首歌，新歌也叫做 I'm Sorry， 来自于李浩玮。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然后不要忘了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伤了才会晓得错过那扇幸福的门，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段故事悔恨。 两个人其实很快乐，只是偶尔会放空。